安王重色似倾国，郁郁多年秋不得，娘家有女初长成，养在深闺人未识，天生丽质难自弃，一朝选在君王侧，回眸一笑百媚生，柳公分带无颜色。 献上一世承诺，洒脱的身影在风雨穿梭，占有的心中有一只小白鸽，渴望乌云散，点燃心中的火，在爱的烈焰中解开一把锁。想在两个梦的山坡，等风来乌云落，看天边的晨曦如火。在两个梦的山坡。